郊野公园的生态功能和特色也非常的突出，比如公园将多选用乡土植物，以营造接近自然的生态群落。另外呢，还会增强对雨水的收集、净化以及下渗的能力。好，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城市文化范儿》。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即将收听到的是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 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8月23号星期四，农历7月13，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本市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扩散条件比较有利，适宜进行户外活动。但是今天的气温会有所回升，并且紫外线强，中午前后天气感觉比较热，不太适宜开窗通风，外出的话还应注意遮阳防晒。另外午后山区可能有降雨，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1度。再来看一下降雨洗车指数的预报，未来3-4天大部分地区都没有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京藏高速主路距离康庄路口1公里出京方向接报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京沪高速进京方向马驹桥北侧有车辆侧翻事故，对进出京双向车辆通行都有影响，预计事故需要清理一段时间，请您提前选择好绕行的路线。 小人书里的艺术，绘本我们又叫图画书，甚至叫小人书。绘本之美，中国优秀儿童绘本原画艺术巡展正在山水美术馆举行。究竟咱们中国的优秀绘本有什么特点？我们的图像叙事又有怎样的历史？今天我们就要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展览，走进小人书的历史和故事。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在我国版画作为插画在幼儿教育和故事启蒙中得到的应用是在什么时期开始的呢？ A. 明清时期， B. 民国时期， C. 新中国成立后。 这道题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山水美术馆的门票2张，因为这里正在举行绘本之美一个展览，一会儿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您来说一说。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关注亚运会方面的最新消息。第18届亚运会结束了第4天的比赛，中国选手夺得8枚金牌、12枚银牌和3枚铜牌。羽毛球男子团体比赛在与东道主印尼队的决赛中，石宇奇和陈龙先后翻盘赢球，张楠刘成同样是2-1获胜，中国队以3-1击败印尼队拿到冠军，印尼队获得亚军。亚运会也结束了体操大项女子团体决赛的争夺，陈一乐、罗欢、刘婷婷、张景和刘金如组成的中国队夺冠，实现了中国体操队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至今12届亚运赛事以来的12全满贯。游泳比赛决出8枚金牌，中国选手夺得其中的3枚，新秀李冰洁和杨俊轩包揽女子200米自由泳冠亚军，张雨霏力压2名日本选手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 在男女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严子贝、张雨霏、朱梦慧组成的中国队战胜日本队得冠军，并且创造了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徐嘉余已经在本届亚运会夺得了3枚金牌。再来关注文化方面的其他消息。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第16届北京国际图书节昨天在位于顺义的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开幕。来自93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家参展商带来了30多万种全球最新出版的图书。展览将首次设立北京国际童书展，展览面积有2万平米，展示了国内外的优秀绘本、动漫作品，并举办了菠萝圈国际插画展。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将于8月下旬到10月下旬举办。本届消费季以乐享文化、惠美生活为年度主题，集成匠心筑梦、志启未来、视听盛宴、书香意韵、时尚品味、共享互融六大板块，重点推出20场大型精品展会、30场文化主题活动，组织300场低票价演出和5000场电影惠民。8月24号到27号2018北京国际文创产品交易会将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这个交易会将作为这次消费季的主会场。2018北京国际文创产品交易会将重点推出以文创产品、文博非遗衍生品、运河文化传承服务等为主题的展览和展销。西城区官方微博发布消息，在永安路大街102号的原标准计量书店经过升级改造，变成新华书店永安路店。新店开辟了阅读专区、儿童阅读专区、学生读者自习专区等多个区域，智能查询设备也已入驻，读者可以查询店内图书和北京图书大厦的图书，还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享受快递到家的服务。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最近一部轻功剧《延禧攻略》受到不少人的追捧，随着这类影视作品的热播，复原古代宫廷和街道的影视城等旅游景点也开始火了起来。今年暑期各影视基地景点人气大涨，景区门票预订量平均上涨了 35%， 部分热门景区上涨超过 120%。 数据显示，女性游客成为出游的流量担当，占比达到了 67%。 2018年大学生感情状态调查最近公布，在被调查的在校大学生中，单身比例是 71%， 正在恋爱的比例是 28%， 已婚比例 1%。 寻找真爱是大学生谈恋爱的最主要原因，占比 61%， 其次是学习生活上的互助。值得关注的是，40%以上的单身群体主观上不想谈恋爱，愿意享受单身。调查还发现71%男生注重外貌，比女生高 11%， 而女生对健康状况、材质、经济条件、家庭背景和学历的关注程度都比男性要高。英国调查公司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朝九晚五已经不适合描述多数英国人的上班时间了，将近半数的英国人是弹性工作。那些已经实行弹性工作制的受调查者说，弹性工作让他们更有干劲儿，降低了跳槽的意愿。不过超过1/4的受调查者不指望单位允许他们弹性工作。依据这项调查，企业如想吸引员工、留住人才并激发工作热情，工作时间应该能够满足员工的需求才好。韩国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尽管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鼓励生育，但韩国的生育率仍然持续下降，2017年创历史新低。韩国2017年总和生育率由前一年的 1.17 降至 1.05， 也就是平均每名育龄妇女生育子女数从 1.17 人减少到 1.05 人。从国际经验来看，要维持人口相对稳定，总和生育率应该达到 2.1。 格陵兰岛北岸海域长期覆盖着厚冰，通常夏天都不化，科学家称这片区域为最后的冰区，意思是这是北极最后一片常年不化的海冰。然而在暖风和北半球热浪的作用下，这片冰区今年两次破裂，冰块随风飘走，出现开阔水域，令科学家感到恐怖。 今年风把冰从格陵兰岛北岸吹走的距离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有卫星观测记录以来最远的。电子烟成为很多烟民的新选择，以色列却在最近禁止进口和销售美国朱厄尔实验室生产的电子烟，缘由是这种电子烟尼古丁含量超标。以色列卫生部一份声明说，朱厄尔电子烟所含尼古丁浓度高于每毫升20毫克，对公众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市交通委昨天发布消息，到今年年底，兴延高速、延重高速平原段、新机场高速和新机场北线高速中段将相继投入使用，总长度近200公里。同时，连接河北雄安新区的京雄高速、京密路四环到机场南线提及改造，以及成平高速正按计划推进前期工作。市交通委表示，正在与河北交通部门积极协商，未来可能对绕行首环高速张家口到承德段的货车实行通行费优惠，同时减少主线收费站设置，进一步增加车辆的通行效率。今年暑运将在8月31号结束，暑运后半程返程客流相对集中。近期北京西站日发送旅客20万人次左右，到达旅客19万人次以上，主要以旅游流、学生流为主。根据客流相对集中的特点，北京西站在图定列车的基础上增加旅客列车11对，其中高铁2对，普速9对，主要方向是西安北、兰州、合肥、日照、清河城、郑州、邯郸等等。遭遇了黑中介，现在有专线投诉了。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会同市公安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等部门，依托北京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开通了打击黑中介投诉举报专线。群众发现中介机构存在无照经营、哄抬房价、恶意克扣租金、押金、强行收取各类费用等侵害群众利益行为的，可以通过热线进行直接的投诉举报，对于违规中介依法予以高限处罚。来关注展览方面，弘扬经典铸造辉煌2018中国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9月2号。本届双年展遴选了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以及中青年工艺美术创作者和院校创作人员1000多件的优秀作品来参展。电视剧方面，都市生活剧《月嫂先生》将从今天开始登陆东方卫视黄金档。这部电视剧汇集了吴奇隆、李小冉等演员，讲述了海外归来的发展心理学教授机缘巧合成为单身妈妈娜嫂的南月嫂，二人从针锋相对到产生好感的故事。电影方面，甄子丹主演的动作电影《大师兄》将于8月24号上映。这部影片讲述了一名退伍特种兵在曾经的校长的推荐下回到母校读书，而在教书的过程中与学生斗智斗勇的故事。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红泪蓝尾渠，渠字左边呢是句子的句，右边是个鸟字。我们又被叫做蓝点岗子、蓝尾巴根子。是一种小型鸟类，体长13到15厘米，两类的毛色是橘黄的，腹部白色，雄鸟上体是蓝色的，眼睛上部有一道白眉，没有长大的鸟和雌鸟身体的上部是褐色的，尾部是蓝色的，是不是非常漂亮啊？ 我们长期栖息于湿润的山地森林以及次生林的林下低处、果园等平原地带，吃叶蜂、天鹅幼虫、象甲成虫以及蝗虫，所以我们是异鸟。在自然界看到的我们，雌鸟多于雄鸟。 红类蓝尾鸲常单独或成对活动，有时也见到3到5只的小群，尤其是秋季，大多在林地上奔跑或在灌木堤之间跳跃。除繁殖期间雄鸟站在枝头鸣叫外，一般多在林下灌木丛间活动和觅食，停歇时时常上下摆尾。红类蓝尾鸲在中国繁殖，也在中国越冬，既是夏候鸟也是冬候鸟。如今在大兴有很多自然环境良好的公园都适合鸟儿们生活，比如位于大兴区安定镇与长子营镇的大兴古桑森林公园。 大兴古桑森林公园位于大兴区安定镇岔河河畔，是华北最大、北京地区独有的古桑园，享有中国桑葚之乡的美誉。园内桑树品种繁多，果桑、乔桑、龙桑等等一共有35000多株，其中百年以上的古树就有400多株。作为全国唯一一家古桑森林公园，其中有的古树的树龄达到几百年之久。公园里植被类型丰富，森林覆盖率高达95%，整个林区气势宏伟，有许多极富保护价值的珍稀古桑、梨树，还有大面积的次生林保存完好。饱经沧桑的身姿郁郁葱葱，非常壮观。杨、槐、桑、梨、苹果等果林交错，绚丽多姿。 公园四季分明，野花烂漫，翠绿葱郁，霜叶多彩，银装素裹。每年春夏林间野花怒放，是揽绿看花的最佳时期。春风过处，绿浪翻涌，山花盛开，艳丽迷人，芳香扑鼻。梨花、桃花、苹果花，花白如雪似玉，花红若残阳飞霜，美不胜收。秋季是森林公园色彩最为丰富的季节，在五颜六色的群芳中，槭树如红霞，银杏金灿灿，梨、苹果挂满枝头，黄澄澄，红通通，片片桑叶铺满林地，使整个桑林变成了藏金宝地。这里红黄的基调又随着节令的变化和生长，演化出嫩红、粉红、淡黄、橙黄等灿烂缤纷的秋色世界。 森林公园里还有小型的人工湖泊，犹如一面宝镜。这里水质清澈，荷香飘渺，彩蝶飞舞，各种水生动物畅游其中，不时的还有几个气泡欢快地冒出水面，更为森林公园增色不少。漫步其间，给人以胸襟开阔、天高云淡之感。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小人书里的艺术，绘本我们又叫图画书，甚至叫小人书。绘本之美，中国优秀儿童绘本原画艺术巡展正在山水美术馆举行。究竟咱们中国的优秀绘本有什么特点？我们的图像叙事又有怎样的历史？今天我们就要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展览，走进小人书的历史和故事。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在我国版画作为插画在幼儿教育和故事启蒙中得到的应用是在什么时期开始的呢？ A. 明清时期， B. 民国时期， C. 新中国成立后。 这道题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哟。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山水美术馆的门票2张，大家加油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绘本我们又叫图书，是现在儿童读物的主流。其实很多成人小的时候当然也都有图书、图画书的记忆，尤其是小人书。但是现在我们一看绘本，好像国外画家作者居多。那么究竟咱们中国本土的画家有哪些？ 现在绘本之美中国优秀儿童绘本原画艺术巡展正在山水美术馆举行，展览梳理了我们中国优秀绘本作者的作品，也展现了我们自己图像叙事的历史。今天我们就要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展览，走进小人书的历史和故事。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也是这次展览的两位负责人，赵玄烨，玄烨您好。 哎，大家好。 嗯，还有李子密，子密好。 嗯，大家好。 嗯，那么二位今天来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展览。其实呢，要说到这个中国的绘本呢、啊，我相信对于我们收音机旁很多朋友有印象的，比较早的小蝌蚪找妈妈、九色鹿啊什么的哈，这是七八十年代生人他们的这个记忆，应该也是你们的长辈的记忆了。 是是。 那么所以我就想问一问玄烨和子密，你们二位对于绘本，或者是说我们现在说的这种。小人书、图画书，你们比较印象深刻的有哪些呢？ 我相当于是80后了，就是那我先说吧。 嗯， 虽然我们做这个展览，就是对这种记忆的梳理比较长，基本上是从这个新中国开始之后，我们就开始梳理这个展览。 嗯， 但是我们的记忆呢，其实我的记忆是停留在就是小时候看《西游记》， 《西游记》 这个一集一集的会有一个四个。幅面的这个小人书、有的时候是一个单的小本的， 那一大套好多本呢，哈， 对， 好几十本的， 对对，那正常那个一个故事就一集嘛，相当于是， 嗯， 啊，后来那个有了电视之后啊，就是每一集都能在电视上看到， 嗯， 但是还是那种小人书的时候，就是会偷偷的攒钱，这还真做过这个事儿， 是吧？ 啊，就是攒钱之后去买那个书。 哎，你们小时候是买，我们小时候只能租，你知道吧？我们小时候还有租书店，一分钱啊，五分钱什么看一本书那样。 就是那时候，就是暑假寒假的时候，父母还让你看嘛。就是那平时的时候，在学校的时候，他说这叫杂书， 嗯， 就是没有那个概念，就是说，哎，这也是一种教育，这也是一种美誉， 是 啊，对。然后这个杂书呢，那父母肯定就不给买啊，对吧？ 嗯， 这是你要想买的话，那人得自己攒钱去买那个。啊，印象最深的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小书，就是那个，就是画家我都记得，因为我后来学美术嘛， 哦， 就是周金星画的那个， 嗯， 就是《水浒传》 啊， 水浒人物啊， 嗯， 他那人物特别有那种漫画的性质。 哎，你现在还留着这些书吗？ 我说这因为不是搬了几次家，后来就是这。 现在收藏市场上你也知道哈， 是 已经是 现在 非常受追捧了。 对，现在这个小人书什么的，有的人要有整套的、整集的，还是蛮有收藏的意义的。 是， 啊， 而且也是一份珍贵的回忆。 对，价值好像相对于来说不是那么看重，但是意义更重要一些。 没错，这是您的这个回忆。那么子密更年轻一些哈。 我就是90后了。哦， 哇，好年轻。 其实是有观众说是九色鹿，我当时对九色鹿的印象就特别深， 哦， 因为我当时记得看现在 这么老的你还记得。 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挺流行的 啊。 其实我插一句啊，就是那个，嗯，其实那个九色鹿啊，他画了好多版本 啊， 好多人画， 就是过几年就有人拿出来， 对， 就先跟现在这个经典影片重拍一样。 对，是一样的，就跟这个还珠格格每隔这个三五年就得重拍一次一样的啊。 对，我就记得我当时的时候是一本书会看很多遍，一开始是先连着故事和画面一起看，然后再到之后是单独看故事和单独看画面， 嗯， 反正那一本书看到最后是都已经开始卷边了。 但是我觉得，我感觉子密你们那会儿应该日本的漫画会比较多了， 日本的也会看，但是在小一点的时候，一开始还是以接触中国传统的这些为主， 嗯， 而且主要还有一些故事磁带啊之类的， 嗯， 说的也都是中国的一些小时候的小人书里面的故事， 嗯， 然后之后才会接触一些日本方面的动漫呀之类的， 嗯，接触的范围就比这个应该说比玄烨你们更宽阔一些了哈。 对对，因为 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这个种类也越来越多。 对，他这个90后的这个图书市场是比较发达一些了， 嗯， 是国外的图书都进来了， 嗯嗯，那么这次呢，二位来自山水美术馆。那么山水美术馆正在举行一个展览，叫绘本之美中国优秀儿童绘本原画艺术巡展，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展览展的是些什么东西。 这个展览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对前一年的这个优秀的绘本的一个梳理， 去年的， 对，去年， 对，2017年， 对，2017年的，对， 哦， 是已经出版的， 哦， 2017年出版以来，就是相当于说 top 10吧， 嗯， 就最好的十本绘本的原画。 那跟我们说说现在都流行的什么绘本，我真的还是蛮好奇的。 现在流行的绘本，你像那个六十六头牛啊，王祖名的六十六头牛， 什么你再说一遍。 对，我这普通话稍微有点那个，我们就换一个吧。对，哎，那个像朱森良老师的那个打灯笼 啊， 对，然后这个你像比较新潮一些的，就像熊亮的这个《悟空传》， 啊， 把悟空的这个故事重新梳理了一遍，然后又做了一些中国的这种水墨的效果， 嗯， 啊，更多的是有这种本土元素的比较多， 嗯， 啊，中国元素。 嗯，还有些什么书？ 还有像那个车厘椒啊， 嗯， 小蜗牛找好吃的， 嗯， 就是画的特别这个，就是写实。它这个写实呢，它不仅仅是说就是像，它是更多的是把这种自然的植被啊， 嗯， 就是很多的这种东西，像蜗牛生活在一个潮湿的地方， 嗯， 有绿叶，有这个土壤，它就画的就特别，就是能让你感觉融入自然的感觉， 嗯 啊。再还有那个，你像那个花木兰， 嗯， 就是玉荣老师的这个花木兰，他就是比较洋气一点啊，就是他有点这个时空穿越对话的啊，两个现代的一个花木兰和古代的花木兰的这个时空对话的感觉。 嗯，所以说您刚才说了，这个展览是等于是去年梳理了一下2017年中国的优秀儿童绘本。 对， 有十部是吧？ 对，有10本， 有10本、 嗯。 那么你们这个原画艺术展上面有多少作品呢？ 我们原画基本上是每一个这个绘本呢，我们挑了大概是10幅左右的作品啊。 哦， 一般来说，绘本呢，它也就在18到20幅作品。 嗯 啊，但是我们都挑了其中最好的，大概是啊，有比如说这个。前面的这个啊暖场啊，或者最后的这个电尾啊，我们一般就是客人稍微关注的少一点。在高潮部分，你像这个画的特别经典的一些这个画面，或者是这个有戏剧化的场面的，我们都把这作品给拉过来了。 十幅作品基本上也能够展现这本书的大概故事脉络了哈。 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除了这个展这个原画是在墙上，根据这个孩子的这个身高可能稍微低一点， 嗯， 但是我们在下面还有一小桌板上面我们都配了书， 哦， 就是你可以是对到的书和这个原画一起去理解这个， 哦，那这样子一下就能看明白了。 对对对对对， 哎，这个设计还是挺巧的，那么这次这个10本书是10位作家吗？还是说有几位作家呢？ 10位作家。 也是10位不同的作家哈， 嗯，对对对，嗯， 啊，这个是个巡展是吧？ 是是是， 嗯，那之前还在哪里巡过呢？ 这是我们北京啊，是我们今年第一站。 嗯， 其实因为他这每年出来的这个 Top 10啊，出来的还是比较晚的。 嗯， 你就像前一年出来之后，基本上到第二年的5、6月份才出来。 嗯， 所以说我们那5、6月份才开始筹备呢，到8月份，就是8月10号，我们在三水美术馆是我们这个巡展的第一站。 嗯， 接下来会去全国这个，你比如说福州啊、南京、上海， 哦， 还有天津， 嗯， 啊，就每个城市做一站。 北京的朋友可以先看为快了哈。 对。 那么究竟这些优秀的儿童绘本原画，中国的优秀儿童绘本原画讲述了哪些故事？怎么去欣赏？它又体现了咱们中国自己的哪些绘画特点呢？稍后我们会请二位来跟大家接着说。好了，那么城市文化范儿广告之后我们马上要回来。那么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说的是绘本之美，中国优秀儿童绘本原画艺术馆，中国优秀儿童绘本原画艺术巡展，这个展览正在山水美术馆举行。 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票价20到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很多作品还被翻译成外文在全球传播，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 来看第二道题，我们今天也会带着大家多了解一些中国的绘本画家，其中第一位就是王祖民，您知道他的哪部作品还入选了博洛尼亚的国际儿童插画展吗？ A. 猪八戒吃西瓜， B. 我是老虎我怕谁， C. 虎丘山。 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呢，我们是看到了在我们国家版画作为插画在幼儿教育和故事启蒙中得到了应用，它是在什么时候？哦，竟然是 A， 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真的是非常的让我们惊讶，因为我们之前在办公室讨论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会猜民国时期，亦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哈。那么答对的朋友呢，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玄烨先来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 我们这咱俩挑选了那个 top 十，我们就选十吧，这个数字。 第十位答对的朋友， 啊、第十位， 好 对对对 嘞、 啊， 来，我们的编辑看看第十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二道题呢，说的是这个中国的这个绘本画家，王祖民哈，他的作品呢还入选了博洛尼亚国际儿童插画展。您知道是哪一部作品入选了吗？猪八戒吃西瓜，我是老虎我怕谁，亦或是虎丘山？知道答案的朋友依然可以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山水美术馆的门票两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展览哈。我们编辑数出来了，第一道题第十位答对的朋友是胡钦，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绘本之美，中国优秀儿童绘本原画艺术巡展正在山水美术馆举行，梳理了我们中国的优秀绘本作者的作品，也展现了我们自己的图像叙事的历史。今天我们就要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展览，走进小人书的历史和故事。为您邀请到的是这次展览的两位负责人赵玄烨和李子密。那么我们刚才呢已经请二位来给我们介绍到了关于这个展览的一个大概的内容哈，它展出的是2017年的，应该是中国的这个十本最佳的这个绘本的里头的原画，每一本绘本会挑了十幅原画出来，所以应该是这个展览是有100幅原画了是吧？ 对对 啊、那么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这个展览上的一些精彩的原画，您现在在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里头发送中国绘本之美这六个字，发送中国绘本之美这六个字，您就会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一条微信，里头就有我们今天会谈到的一些非常精彩的这个绘本的原画。那么刚才我们也公布了第一道题的答案，就是从明清时期开始，版画就作为插画进入了幼儿的启蒙教育。其实应该说版画也一直是咱们中国绘本的先驱了是吧？中国最早的绘本其实就是以版画的形式来呈现的哈。 但其实我们最早啊还不称这个叫绘本，其实我们叫有点叫图画书， 对 啊，但是绘本呢相当于是一个这个词是舶来的，最早是传播从日本传播到台湾，台湾之后就慢慢的会用这个绘本，但是现在来说呢，随着我们的印刷技术和这个字版技术都非常提高了，所以这图画书印的都是大幅的，所以更喜欢称之为绘本。 哦，小时候就叫小人书，现在把管那么大的书叫小人书也不合适啊。 是是是。 但是确实是应该说在咱们国内来说，这个版画是绘本的这个前身算是吗？ 对， 其实 因为最早嘛，你想在明清的时候，它这个印刷技术啊基本上是靠版。你就最简单的一个印一个字，它都是有一个这个木刻或者这个铅刻这样的一个印出来一个东西。最早的我们就是木刻嘛。那木刻就是最好人呈现在的这个纸张上面，就是进行传模或者这种复印，但是其他形式其实就比较困难了，所以说版最早的就是在书里面配插图的就是版画，那这种最早的小人书的传统也是在插版画这一块， 所以网友杜娟娟就说了，她说明清时期幼儿教育挺发达的呀，我现在教孩子背声韵启蒙就是明清时候的方法呀，但是在明清时候，当时的这个所谓的绘本，就是这种版画印的东西，它其实不是独立讲述故事的，它应该是在书里头只是作为插图来用是吧？ 对对对，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哪些书里会有这样的东西呢？ 这个客人稍微来说呢，就比较喜欢收藏这个啊，这个线装书的客人会有一些了解啊，因为对我们来说，书啊，它是纸。这个纸的保存年限呢，就是近百年已经是很困难的了。 嗯， 如果说超过百年以上，就是有一百多年以上的这个书，它的很脆弱，非常脆弱。 是， 所以说你现在在这个典籍馆里面啊，在图书馆的典籍馆里面，它是不外借的， 嗯、 而且你都碰不到这个书的。 嗯， 它里面会有一些插图，这些插图呢，基本上我们中国基本上是木刻。 嗯， 然后你像西方，你像最早的像牛顿的这个跟卡耐基图书馆牛顿藏的这个出版的什么这个万有这个万有引力啊一些相关介绍的书的时候，里面的插图啊，它是铜版。 哦。 啊，它是用这个铜经过腐蚀完之后刻，然后产生的这个印痕，然后印在书上面有这种版画、 嗯、 其实是更多的来说那个时候是一个插画， 嗯， 是为了书里面增加一些作品的这个可叙事性可观性， 而不是把这个、 啊、 图画本身作为一个叙事的主体、啊、 对啊，因为在那个年代它这个印刷这个有字的书已经很困难了， 嗯， 就是你想现在谁家里面有个一两百年前的书基本上是稀罕字品了、啊、对吧啊，然后我们那时候明清的时候，它虽然我们这个手工业啊这个工商业、啊、比较发达，这个各个地方都有啊，这个书私塾有一些大的私塾的时候会做一些这个儿童教育的这种书啊，包括像三字经啊，这就比较早了啊，比如像那个我们更熟悉一点的就是那种启蒙一点的读物，就是它配的这个图书啊，里面只是嗷嗷的间杂的插了几张这个木刻的版画， 偶尔间杂的有几张哈。好，网友魏颖说，我们小时候看的都是巴掌大小的那种小人书啊，小人书学名就叫连环画，它算是咱们中国特色的文化产物吗？ 对对对，这个的确是强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这种连环画的说法、啊、 怎么讲啊？ 对，因为这个最早我上一次来节目的时候，我们刚好做的是这个周恩来的这个诞辰120周年的中国画画展的时候，就聊到这个事儿。就最早在这个新中国大概是1951年就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的时候，这个我们周总理写了这个人民美术出版社的这个提签之后呢，里面其实专门他有提到一件事儿，就是他还主导了这个就是连环画出版社的编辑部。 嗯， 那时候还没有出版社，只有一个连环画编辑部，就是那时候就是给广大这个儿童啊，还有一个那时候知识水平的这普及啊也不是很高，所以给总相当于是半文盲做普及读物的时候用了这连环画， 嗯、 非常有大的这种功效，因为连环画呢它这种印刷啊就是符合我们当时那种国情，虽然有四亿多的人口，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可能还更多一些， 嗯， 但是那时候文盲的这比例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他们没办法呀，你不能让他瞬间就成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啊，或者说这个有立刻就有了这个识字的这个人力，所以他当时的连环画兼具一些是这种教育的功能， 嗯、 所以说也是非常是我们中国的这种这个阶段性的产物， 图文并茂，但是图更生动一些， 对对对， 字儿比较少， 对对对， 让人更容易看懂。 对对对啊， 哎，那这次咱们的这个美术馆进行的这个中国这个绘本的这个展览展出的画家里头，他们有没有人是经过过这个小人书时代的这个画家呀？ 这个子明，你知道吗？ 朱成良他是这次展的作品有打灯笼，然后还有王祖明他的66头牛， 嗯， 他们其实都是属于老一辈的绘本家， 嗯， 对，然后他们这一次带来的作品呢，其实主要描述的都是有关于中国的一些传统风俗，还有中国的一些民谣， 嗯， 比如说朱成良的打灯笼，他画的就是， 他是也是经过这个当年的这个小人书时代的是吗？ 对对对，这两位都是老先生了。 哦， 对， 他们原来有过一些什么样的作品呢？ 我记得应该是他们有70多岁，他们当时有作品，你像那个比较早的那个虎丘山， 嗯 啊、其实他们是有一些这种描述的， 嗯， 但是那更多的呢是相当于就是有一种是当时的这个少儿出版社的少儿读物， 嗯 啊。其实那个时候的小人书创作呢，更多是一个，不是以这种艺术水准占高的， 啊，更多的相当于是一个，就是啊，这个我们为了这个儿童得有这个出版，得有这个儿童读物，得出来。所以说，更多的是希望从教育的方面去做这个小人书的。 嗯，所以说他们这次他们这两位这个画家的这个入选作品是什么来着？ 朱晨良是打灯笼，然后王子明先生呢就是66头牛。 这俩是讲的什么故事呢？ 你看像朱晨良的打灯笼，他讲的就是有关于一个陕北的民俗。从过年那一段时间开始，一帮孩子会进行打灯笼、碰灯笼，然后还有点灯笼一系列的风俗行为，就是表现一些童趣生活。然后其中有一个主人公是一个小姑娘，就表现了她从过年开始遇到她的舅舅，她拿到了她的灯笼，然后她的一系列期待啊、兴奋，然后到最后稍微有点不舍，但是对明年的过年又有一种期待的心理的一个过程的展现。然后画风就是属于那一种比较写实的，然后就比较符合大众的审美趣味吧。然后像王祖明先生66头牛，他说的就是一个其中有一句就是老王种了66棵柳，然后又买了66头牛，一个大风过来就把这些都给吹翻了。然后王祖明先生他表现的就是用一种有一点狂草的手法来展现这一个故事，就人物形象表现特别强烈。对， 我们这有朋友也问哈，是这个洪生，他说，哎，现在这些画本啊，是手绘的还是电脑制作的？想请你们解答一下。 这些我们这一次展览是都有，然后你像这两位老先生，就是王祖明呢，他是纯手绘。然后像我们在这一次展览中还有田宇的敲门小熊，他的就是用电脑合成。比如说他的一个背景，他可能是从旧书里面旧书页扫描过后拿那种颜色作为背景，然后中间的一些小熊呀、小鸟呀，这些元素可能也都是从别的地方搜集而来，然后最后组成了一个绘本。 是用手绘麻烦一点还是用电脑画麻烦一点呢？ 其实这个我觉得各有见解吧。对对。 怎么讲， 这个你像做手绘吧，你说这个相当于是这个原画原创，这个你得懂各种技法吧。你要是用水粉，你得有水粉的技法，你得用油画的话就是有油画的技法。然后这个你像这个电脑会的话，那你就是得会电脑软件呢，这最初级的，那还你得配色啊，各方面东西你都有一个那个，就是你觉得子明，你觉得那个哪个会跟那个一些呢？ 我觉得真的这两种其实都不简单，但是关键最主要的一点还是你怎么根据这个故事的文本内容来进行创作。因为你要根据一段很短的文字进行一个画面表现力十分强的内容，然后来表达这一段故事它要讲的核心思想，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最复杂的一点。 对，他们那个创作啊，不是纯粹的就是说，哎，我这有一个这个人物，哎，把它表现出来，表现一件什么事儿。他更希望呢就是人和这个绘本嘛，它更多的还是有故事性，在故事情节在里面的，怎么把这个高潮表现的得当，或者把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些戏剧性的这个场面表现出来，这也是非常那个的。其实不管是手绘还是说我们这个电脑自存的合成制图合成，其实都是一个比较有创造性思维的事情。你最简单的说吧，你不能说我手绘你得就贬低我，这时代到了我们得用新科技。但是你做手绘的人，做这种实实际际这种美术创作的人，你不可能说你在电脑上创作就不算。这只是一个媒介的东西不一样。其实都是有一个啊需要长时间累积功夫累积这种才艺的这个积累的。 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大家好好再思考一下。 书里的艺术，绘本我们又叫图画书，甚至叫小人书。绘本之美，中国优秀儿童绘本原画艺术巡展正在山水美术馆举行。究竟咱们中国的优秀绘本有什么特点？我们的图像叙事又有怎样的历史？今天我们就要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展览，走进小人书的历史和故事。来看第二道题， 我们今天也会带着大家多了解一些中国的绘本画家，其中第一位就是王祖民。您知道他的哪部作品还入选了博洛尼亚的国际儿童插画展吗？ A. 猪八戒吃西瓜， B. 我是老虎我怕谁， C. 虎丘山。 这道题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山水美术馆的门票两张，您可以来看一下正在举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中国儿童绘本的这个原画展。那么我们今天呢是说这样的一个展览，您现在发送中国绘本之美这六个字，发送中国绘本之美这六个字，能够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会为您介绍到的这样的一些非常优美的这个绘本的作品。那么我们刚才也重复了第二道题，说到了画家王祖民，刚才其实子密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大概的介绍哈。那么我们其实去年今年还都做过博洛尼亚插画展，那么他们来呢也是提到过了这位画家。那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在这次参展的这个十位画家里头，你们这个展览里头也有其他入选过博洛尼亚插画展的画家是吗？ 有就是熊亮。对， 给我们介绍一下他是什么作品。 他参加我们这一次展览，他展示的作品是悟空传，然后就之前也简单的提到了一下，他悟空传表现的就是是西游记里面他一路取经的整个历程，艰难的历程，但是它是以一种完全纯水墨的形式来表现，而且它这种纯水墨呢还是用一种笔法看上去是有一点生硬和狂草，但是实际上也是表现力很强的一本绘本。而且熊亮老师在这本绘本中呢，他是创作了三年才完成。对，就能看出他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特别精致，而且在看绘本书的时候，你能看他中间配的那些文字，他也是以一种近似于小孩就孩子写刚开始写字的时候那种 有点自认的感觉是吧？啊， 要说到这个熊亮呢，可能不太熟悉绘本的朋友不一定非常了解他，我觉得应该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熊亮应该是咱们国内比较知名的原创绘本大师哈，创作过京剧猫啊、南瓜和尚、南瓜庙啊、小石狮啊、兔爷等等这些作品。而且呢他创作的绘画和风一起散步获得过2017的这个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的评奖年度图书绘本奖，还入围过2018年度的国际安徒生插画奖是吧？ 对对对，入围了2018，当时我们整个这个相当于是这个绘本界或者说这个美术这个儿童美术创作界吧，还是挺关注这个事儿的，就是特别希望有一位中国的这个绘本作家或者插画家能获得这个安徒生这个插画奖。 对，他期待是蛮高的哈， 但很可惜只是入围，后来没有。 那也已经很不容易了呀。 是是是，对对对。 是熊亮他的风格其实还蛮怪异的哈。 对，他是有强烈的个人风格。 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典型，说他没有读过这个专业，甚至没有读过大学，但是在国内的原创绘本界他是一个老师级别的人物。 对对对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绘本呢，这个绘本的教育啊，就是科班或者这种教学是比较晚才有的。就是大概也就是不到十年，不到十年，中央美院才开始有这个绘本的专业。就是其他学校，你像只有南艺，它是一直有这个传统，就是南京艺术学院，它有这个传统，有这个插画系。就是其他的，就是学校啊，美术院校啊，都是不太特别关注这一块的。都是更多的是其他，你像我们在画国画、画油画或者画这种这个工笔的，是以前给这个书里面配插图的一些人转行到这个的。所以说，熊亮也算是新时期的这个比较早的一代的这个中国原创绘本作家了。 他是算是70后的浙江画家。 对对对对。 比起刚才说的这些老艺术家来说，他是年轻的，但是比起现在特别年轻的， 对对对， 他还算是中年的艺术家了。 对，已经算中年了。 是，但是为什么说他的风格会比较怪异呢？ 我觉得怪异这个词呢，是可能是我们乍一看的感觉。更多的是他有一个就是特别就是关注这种就是儿童不成熟的这种绘画的这种理解。就是因为你相当于一个孩子去画一个人去表现一个东西，你不可能画得尽善尽美，你就是最简单的吧， 涂鸦形式的。这种涂鸦形式，你像成年人去画的时候，有的时候很难去表现出来。那熊亮在这一块呢，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有他个人的这种理解，然后又能让有非常童趣，就是感觉是一个孩子画的，好像是。 嗯。 然后呢，又比孩子稍微有高明一些。 肯定是高明很多呀、 啊啊， 因为大家所想象的就是很多这个绘本，它是这个颜色很鲜亮又比较萌，可能熊亮他的这个。不是这样，他是用水墨或者非常朴素的这个色彩来画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不要有中国的这种质感哈。 对，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因为跟他出生在浙江有关呢？这种江南水墨啊，自古来说就比较兴盛啊。 嗯，所以说他的这个就是中国质感也是他的熊亮的一个符号之一哈。 对对对。 那么我们刚才也说了，大家发送中国绘本之美这六个字，我们会给您推送这个这次你们展览上熊亮有这个作品，我们推送的前面呢就有熊亮的《悟空传》的这个图片了。 对对对对对。 它这个也是有点类似黑白这种水墨画是吧？ 对，它基本上是黑白灰。 嗯。 颜色很简单，非常的简单，嗯、但是它的用笔啊各方面啊都是非常接近于这种童年的这种，就是相当于我就是一个童年在创作的这种感觉。 嗯。 你像。 他这个说的是什么故事呢？《悟空传》。 那是这名字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一半了啊，这个，但是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相当于来说，它是相当于在一本书里面把这个悟空这个前半段啊，这个整个《西游记》的前半段的这个这个大闹天宫啊，从这个东海学艺啊， 嗯， 然后再到这个跟随唐僧取经啊，这整个前半段的东西他都给他述说出来了。 嗯， 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他的风格上面有两点就是特别有意思，一个就是你说的这种主要是以黑白灰啊，以这种水墨的方式出来，但它的水墨呢又不拘泥那种我们以前画水墨那种、 嗯、 然后搞皴法啊晕染啊这些东西， 嗯， 是它不在乎这个东西，更在乎的是一个童年的理解方式、 嗯、 我的童年怎么创作，我的童年就怎么来、 嗯、 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童年的故事嘛，对吧、 嗯、 啊，还有一点就是它特别好的就是它的文字啊，他也是这么做的。你看很多的这个绘本当中的文字可能用电脑用美术字， 嗯， 你比如说宋体啊，这个仿宋，或者说我们更好的用什么幽园呢、啊、这样让孩子好像更容易接受。但他这个书里面呢，就是所有的配文呢、啊、他都是用毛笔写的，而且写的特别粗糙，就是一看就想着感觉是你家孩子就是自己在涂鸦的感觉。 嗯， 所以说这两个亮点啊，是我觉得是这本书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特色。 嗯，熊亮其实2014年就得过一次安徒生的插画奖提名了哈，去年应该是第二次提名了、 嗯、 不过有点可惜，后来他还跟他女儿一起出了一部作品《大鸟的自行车房》，也很有意思。他女儿在他的熏陶下， 对对对， 今年应该也是16岁了啊，也是很喜欢这个绘画。那么说到中国风，如果大家现在看我们推送的话，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中国特色的作品叫做中国筷子，是吧？ 对对对， 也很吸引我。这个画家本身也很年轻是吗？ 其实 对，这个画家是挺年轻的，他其实是就是中央美术学院绘本工作室的导师。 嗯， 对，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画家叫什么名字。 子命你跟他交道比较多，你可以多说一些啊。 中国筷子的作者是冯旭老师，然后他其实不仅创作中国筷子，还有中国绿茶，还有他即将出版的一个中国包子。 嗯， 然后他全部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系列符号为素材， 嗯， 创作的这一系列书，然后也是为了配合一些习大大出席的文化政策吧。 嗯， 对。 他这个东西啊，这个有我觉得更多的理解是把这种中国的这种东西啊，不仅仅是因为这个文化政策的影响，是把中国的这个文化能走出去，产生一种可能性。你像他这个中国筷子、中国绿茶还有中国包子，他后面都有这个英文出版计划和其他的这个反正就是非中文的出版计划啊。 他这个中国筷子画的什么呢？ 他中国筷子画的就是怎么样来教孩子正确的使用筷子，它每一个步骤呢都会专门画成一个插图，然后把它们连续成一起做成一个绘本。 嗯， 对，这个是偏向一种功能性绘本。你看它最前面的也介绍会 会介绍这个筷子它是怎么来的。你像我们这时候，我们现在的筷子可能纷繁复杂的，有这种韩式的各种样式的都有，但是我们最早的筷子，我们大家应该在家里面有个很清楚的记得，是前端是圆的，后端是方的。 嗯， 所以说这有一个中国最古老的这种对天文地理的认识，就是天圆地方嘛。所以说这个筷子里面蕴含了这个中国人的这种对世界观察的方式。 嗯， 就是这种天圆地方，然后这个有一些这个我们在里面这种生活的这种价值观，对于这种世界认知观的这种东西，其实是在一个很小的筷子里面，是能体现出深刻的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子的。 冯旭是应该是玄烨你的同龄人 啊，对对对， 80年代的生人， 八零后，对 对对对。 所以你刚才说比较年轻，我突然觉得 你也很年轻啊。好，那么说到这里呢，关于这个展览，其实还有一些很有特色的作品，一会儿我们来给大家接着介绍。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也要给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诗人余光中的乡愁对于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诗人余光中的乡愁对于很多集邮爱好者来说都有很深的感触。如今随着移动网络的发展，邮票的通信功能在不断下降，但一枚窄窄的邮票依然是国家的名片之一，很多都有着历史和艺术价值。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是收藏和利用邮政邮票文物进行学术研究与交流的国家级专业博物馆。中国邮政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这里有哪些中外邮票精品？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一起走进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老在沙漠见到金帐，身后是城市是军装，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同志同志，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8月23号，星期四，农历7月13，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1和6。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午后西部北部山区有雷阵雨，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1度。那么预计未来几天呢都没有降水天，所以呢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就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了。 小人书里的艺术，绘本我们又叫图画书，甚至叫小人书。绘本之美，中国优秀儿童绘本原画艺术巡展正在山水美术馆举行。究竟咱们中国的优秀绘本有什么特点？我们的图像叙事又有怎样的历史？今天我们就要带着大家一起走进展览，走进小人书的历史和故事。王祖民，江苏苏州人，现任东方娃娃艺术总监，著名儿童读书图书插画家，资深编审，原儿童故事画报主编，代表绘本有《会飞的蛋》《梁山伯与祝英台》《新来的小花豹》《猪八戒吃西瓜》《66头牛》《我是老虎我怕谁》等。绘本《虎丘山》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本野间奖，《我是老虎我怕谁》入选了2016博洛尼亚国际儿童插画展，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B。 来看第三道题。说到绘本，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不少奖项，国际性的有博洛尼亚插画奖、安徒生奖，国内也有金猴奖，还有一个张乐平绘本奖，是国内针对中国原创绘本作品的专业绘本大奖。张乐平创作的最经典的形象您知道是什么吗？ A. 孙悟空， B. 三毛， C. 父与子。 好的，那么第二道题的答案也已经出来了。那么我们请子密来给我们选第二位幸运的朋友吧。 第二位就选23号吧。 23， 对， 啊，因为今天23号是吗？好的，好，请我们的编辑来数一数第23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三道题呢，说的是这个，咱们国内呢还有一个这个张乐平绘本奖。那么张乐平创作最经典的形象到底是什么？孙悟空、三毛还是父与子？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山水美术馆的门票2张。好，那么我们第二道题，第23位答对的朋友是李栋，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绘本之美，中国优秀儿童绘本原画艺术巡展正在山水美术馆举行。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这次展览的两位负责人赵玄烨和李子密做客我们的节目，带着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展览，走进小人书的历史和故事。那么刚才呢给我们介绍到了，这个展览上呢都是应该是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绘本作家他们的这个原创的作品哈。所以呢其实也真的是有很多这个中国的特色和元素在里面，比如说刚才说到了冯旭的这个中国筷子啊，亦或是这个熊亮的这个悟空传等等哈，从这个名字就可以听起来。那么听众萌萌就问了，说那我们中国的绘本是不是水墨之类的比较多呢？听众落花生说现在买一些绘本给孩子，中国绘本的话好多啊都是民间故事。那么这次展览上是不是也是其实咱们这个中国特色也是还是蛮浓郁的呢？ 我们基本上是着眼于中国的这种 当下的啊所有的这种风格我们都融会了。你比如说那水墨肯定不用谈了，这是我们中国这个重中之重的传统啊。然后你像这个跟宣纸相关的一些煤材啊我们也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近些年来的这种观看方式的表达呀，你像水粉水彩啊都也有。然后还有电脑合成，再包括这个剪纸和贴纸，是我们非常有这个民族特色的一个这个方式，它也在呈现在绘本之中。 那么在这次展览上，是不是也有这种呈现的不同的形式？比如说刚才我们说有手绘的绘本，有电脑绘制的，还有一些什么样形式的呢？ 你像剪贴呢？你看它 被什么作品是剪贴的？ 啊，你比如像那个这个 喂兔子。 贵图纸是那个贵图纸的这个遇见羊，是一只羊在城市、最后一只羊在城市里面这个行走的故事。然后还有这个花木兰，它也是剪贴的。然后我是花木兰啊，它这个作品还不是纯粹讲的是一个花木兰的故事。我们刚才前面有介绍，就是两个时空，现代的花木兰和古代的花木兰的这种交错的这种时空穿梭感。然后有一些对话，它里面很多的一些元素，你比方花木兰的这种头饰啊，这种骑的马呀，它都是用民间这种剪纸的工艺去做出来，贴到它这个画的背景幅面上去的，然后通过电脑这个再制作。 电脑在扫描，我以为书是立体的呢。 其实书是可以做到立体的，但是这个立体的呢特别容易坏，所以它这个有些绘本呢要经过精心设计，它会做一些立体的绘本。对。然后你像还有一个中国特色特别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个作品是潘川的，就是他说了这个闰土。 闰土，鲁迅作 品下的这个。 对 我们这个大文学家鲁迅先生的。 是。 这个著名的这一篇，这个我们可能是我们中学还是小学课本里面的一篇文章。 是。 但是经过他们这个改编，就是做成一种少儿读物，他把这个文字呢说得很短，每个篇幅，其实每个画面的文字啊基本上也就在30个字左右。更多的是通过画面去呈现这个故事。 其实我们现在给大家推送的这幅画，那个闰土，就是那个闰土应该是在那个西瓜地里，月色下西瓜地， 对对对对， 用那个叉子扎那个扎，是吧？ 对对对，那个字我们读的时候还特别，小时候还会觉得哎呀这个字到底怎么读啊，是有的时候还不是很清楚。有的时候读赖好像是我们的，反正就是当时学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具体怎么读我们还得可以问问征询一下听众的意见也向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可以作为一个我们另外的问题啊，有时候想回答这个问题的我们都可以。但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他在那个月色下拿着一个这个一个叉子去画这个去守卫他这边西瓜地的时候，这种情节性的这个叙事啊，其实非用水墨表现的是非常好的，而且他画的是一个中国人。 茶，那个字念茶， 对吧？说茶， 对。 对， 然后他其实 有听众已经跟我们回答是吧？是吗？ 这是我查的，他也叫狗欢。 对， 他这个 是一个特别的，好像是这个鲁迅的家乡在绍兴嘛，好像是这个沿海地区的一种这个小动物，好像是吃西瓜吧。 狗獾， 对吧？ 对， 所以他得去防止这个西瓜被这个破坏。然后你像那个后面呢就有了他这个闰土的一些这个跟小伙伴的一些关系啊，就是但我们这个可能你得看到这个闰土的这个绘本你才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潘川这个画家呢他是特别有意思，他所有的绘本呢都是用中国画画的。他本身是一个中国画专业的这个一个研究生毕业，然后他画了很多这个关于中国风的东西，而且他又纯粹的用中国的这种宣纸和水墨去画这个，然后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你像那个子密他知道，就是用那个水墨就画他自己女儿跟自己跟女儿的故事，你可以介绍介绍。就是这样的是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来介绍吧，他相当于是把他。小女儿，她有一个小女儿，大概现在是10岁左右。他们从这个出生到10岁左右的生活当中的一些趣事，她都把她女儿作为她画面的一个主角的人物，用水墨的方式表现了一个中国的一个小女孩，扎着一个马尾，然后穿梭在各种他们的生活故事当中，他们的生活场景有的时候就更多的可能就是他们故事创作题材和那个背景。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展览的时候跟潘川是有接触的，跟他们夫妇俩都有接触。 嗯，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生活乐趣的家庭，我不知道芷蜜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嗯，感觉出来， 对吧？然后就是他们对于很多事情可能没有那么敏感，但是对这种生活方式啊，对这种读书啊，对这种绘本的这种宣教啊，其实他们整个家庭都有参与到这个事儿。孩子可能是他们创作的题材来源之一，然后她的丈夫做雕塑，然后呢也给她提供了很多这种灵感，然后她本身呢学这个中国画，然后通过中国画呢做了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唐诗三百首，有一些这个插图啊都是她配的。 那么大家呢现在发送中国绘本之美这六个字，就能够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会为大家介绍到的一些这个绘本的作品哈。刚才我们还给大家出了一个提示，关于这个张乐平奖的，那么这次展览上也有这个奖的获奖作家哈。 对对对， 嗯， 其实他这个张乐平奖的这个获奖作家呢，相对于来说在这次展览当中还是比较有这个特色的一位啊。他就是那个小蜗牛在好吃的啊，这个车立交， 嗯， 就是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啊，我们做了一个场景，就是把他那个画放大，放得特别大，然后变成一块，就是小蜗牛可以跟我们的跟我们一个小人差不多这么大，就是小三岁的小朋友的那个体量， 嗯， 然后相当于是我们变身成一只蜗牛， 嗯， 在我们放大的画面里面走到了这个场景当中， 嗯， 这个场景就是一块湿润的土地，上面长满了绿色的植物，然后有丰满的植被，然后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动物，比如鸟啊什么东西会走进来，啊，他这个作品呢，其实获得张乐平奖之后呢，其实备受关注，而且是中信出版社出的一本比较优质的绘本。 哎，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像这种绘本的原画作品一般有多大呀？ 一般来说啊，我们买的是书的这个大小，就是现在绘本的书可能稍微大一些。 不是，我是说那个画作。 我得先跟你解释一下，就是这个绘本是多大。我们现在大概是比较大一点，现在正常是 A4 横过来。截掉一点点啊，也就大概在21.多×30.1.多，大概这样的一个尺寸 啊， 但是可能 也不是很大哈 啊，但是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绘本的大小，但是一般绘本的这个原画呀，创作呢，都一般来说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比例，就是1:1.5，就是我们的原画要比它大0.5倍， 嗯 啊，所以说相对来说是比我们看到的绘本要大的。我们的绘本可能是正常的是我们 A4 的这个书啊，纸啊横过来，把宽的那部分稍微截掉一点点，就比 A4 小一点点。但是原画呢，相当于是可以达到这个，40厘米上下。 那么这次呢，说还是把这个原作也挂到适合小朋友们看的这个大 对对 高 度高度对对对，就是我们正常展览的这展现是展览的中心点挂画的一个中心点有1.55米，我们大概调到了1.4米左右，其实比较适合于这种学龄儿童，就是刚入小学的这个儿童和幼儿园的儿童观看的，因为如果说我们太高了。那这个你像我们那芷蜜在这个设计这个展览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到这个，就是可能高了他就不会有亲密接触的机会，当然我们也不希望那种完全的亲密接触，因为毕竟是一个艺术品嘛。 现在很多的这个儿童插画展都特别注意就小朋友能够，尤其博洛尼亚他插画展， 对对对对， 他们也是都是看放在这个孩子的这个视线的高度，大人看可能就需要稍微弯下去一点， 对对 对, 对、 啊、因为毕竟这个主角还是孩子们，绘本是给他们看的最主要的， 对，我们也希望弯下腰为孩子多做一点事儿。 网友佳木说，我也一直在想带孩子看这种插画展，但是不是还不如在家看绘本，或者是去这个美术馆看大师的作品好呢？ 我觉得要不我们先让芷蜜回答一下，就是作为一个艺术院校的学生干这个原作跟书籍的有什么样的这个比较关系。 行，其实我从我个人角度而言来，我是觉得去现场看你是有一种不一样的沉浸式体验，因为你可以从原作中你感受到艺术家在创作这件作品时候他的笔触，然后他的一些情绪以及他的情感，这些你是都可以在现场感受到，甚至能被感动到的。但是对于插画作品来说，如果你只是给孩子读这个绘本书，那么大家得到的就是一种亲子之间的交互式体验，亲子之间的互动，但是孩子缺少了一种关联 作品原作的审美情趣的培养，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嗯， 因为你在那个美术馆里面培养自己的审美情趣以及观展的这种心情，时间长了之后，其实就会成为一个自己沉淀下来的一种对美的一种认知的观念，这对之后的美育教育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听您这个意思，好像就是说，哎，我们在看书是一种体验， 对，对 观展又是一种体验，这两者都不可缺。得买书，也得买，也得买门票来看这个展览。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啊？就是艺术呢，它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希望您站在画面之前那种啊侵然而出的那种情绪和感情。啊，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读书呢，更多的是一种阅读的这种快乐，啊，是希望借助于图，然后把这种阅读从小培养出来，然后有更好的一种认知，对世界看待方式，我们希望通过文字，通过书籍来传承我们这种文化的这种素养。 网友迪三娜说，那这个展览现场有没有什么互动的环节，是或者是有什么可以玩的，因为孩子你很难让他看这个展览老老实实的看一圈下来。 我们这展览呢设计了，其实还不够那么完美了。当然每一件事都是没有这个完美，只有更好，没有这个没有最好啊。我们当中呢设计了两个小环节吧。 嗯， 一个环节就是我们有一个阅读区，就是有一个小朋友的一个小凳子呀，然后小椅子呀，特别卡通，然后有一个阅读区。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在边上的这个，就是我们做了很大的一些场景，做了一些互动，你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个绘本里面的画放大，做这种场景，人相当于有一种身临其境，然后参与这种拍照啊，做短视频啊，做抖音啊，就是这是我们主要设计的两个环节。 嗯， 但是其实我们巡展是有12站的，我们后面会考虑更多的一些这种多元化的呈现方式。 哦，刚才您说了，在现场还能看到画家的这个绘本，本身就放在桌子上，都能让小朋友看，是吧？ 对，这是就相当于是最基础一点的东西了。这还是你想我展一个绘本展，然后我不知道这展的是什么，所以说我们这基本的一个配套也是增强他这种阅读和观展的体验。 秦包包就问了，说那这个画家的绘本在现场也能买着吗？ 哎，这还真是买的。我们在这个展览末端呢，我们有这个新华图书的这个发行部做了一个相当于小的一个绘本展卖区。 嗯， 但是我们不是为了去展卖，而是让更多的一种领略，就是原来中国文创绘本有那么多。 嗯， 虽然我们大多是在家里面可能更多买的这种国外的绘本，因为国外的绘本它的宣传各方面更成熟，他们用了将近100多年的时间在做儿童读物， 所以需要你们做这样的展览来宣传咱们国内的绘本作家。 对对对对，我们这个儿童读物起步，尤其是近年的这种绘本的呈现方式，也就起步大概在15年左右。 来最后跟我们说一下这展览的这个地点，还有开馆的时间，以及看展的注意事项。 我们这也就是展览就是在北京三水美术馆，鸿雁东路，然后开展的时间就是我们这节目可能做的稍微有点晚啊，2018年8月10号到8月28号。所以希望这个有兴趣的观众啊，有兴趣的听众啊，然后你把听众变为观众，能走入我们这个展览的现场。 你们是早上几点开馆？ 我们早上是10点到下午5点。 到下午五点哈，节假日 早上是9点。我是不好意思，我就说错，实在不好意思。 那你们还是稍微比较早哈。节假日就你们闭馆时间是？ 三水美术馆呢稍微特殊一点，全年无休，基本上是。你一般来说美术馆它会周一休， 是 三水美术馆它都不休息啊。 所以说每天只要想去都可以看。 对对对对对。 好，那么这样，我们最后呢还有一道题，给大家再送两张门票，给我们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看你们选几。 我们就选28吧。 28。 这个我们展览到8月28号，也让大家有一个记住的这个意识啊。 好，没问题。 小人书里的艺术，绘本之美，中国优秀儿童绘本原画艺术巡展正在山水美术馆举行。究竟咱们中国优秀绘本有什么特点？我们的图像叙事有着怎样的历史？今天我们带着大家一起走进了展览。张乐平绘本奖是中国童书的专业绘本大奖，该奖项以我国杰出漫画家、中国儿童连环画开创者三毛之父张乐平的先生名字命名。张乐平绘本奖项目自2016年1月初正式启动，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B。 好，那么我们最后一道题给第28位答对的朋友是毛燕莎，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绘本代表了文学性、艺术性、儿童性，是适合开展阅读启蒙、锻炼读写素养、建立早期阅读习惯的最佳媒材，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好载体。趁着这个展览的最后几天，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山水美术馆看看这个展览，感受童真，感受中国原创的魅力。同时也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青城帮帮团。接下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诗人余光中的乡愁，对于很多集邮爱好者来说，都有很深的感触。如今随着移动网络的发展，邮票的通信功能在不断下降，但一枚窄窄的邮票依然是国家的名片之一，很多都有着历史和艺术价值。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是收藏和利用邮政邮票文物进行学术研究与交流的国家级专业博物馆。中国邮政是如何起源和发展的？这里有哪些中外邮票精品？城市文化范儿带您一起走进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 面对今年秋申大涨势头的压境，鲜熏厂家不为利润，依然坚持15块钱体验纯进口纯野生的一级品野生海参的活动，得到了不少北京家庭的认可。 吃了2年的鲜芋仙海参了，品质和价格一直是我特别满意的。 听说这下半年海参就会涨价，这马上就是中秋国庆了，送人自家吃都应该备点海参。 谁赚钱都不容易，能省一分是一分，15块钱吃野生的海参，那肯定是比商场专柜的价格占优势啊，只是一定要保证这个海参的质量才行。 是的，那今天呢，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厂商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200克40多头左右。要是隔2天吃一次的话呢，可以吃上3个月的时间。但是今天厂家每盒补贴1300块钱，单盒裸价只要699元。划到这每一根一级品的野生海参呢，只要15块钱，而且还有一只方便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不过需要提醒各位的是，由于今年夏季辽宁气温太高，造成辽参大量死亡的情况，很可能会影响到今年秋参的上市和价格，所以啊，到时候鲜芋仙海参的定价标准也有可能会随着市场需求而发生变化。那今天为了市场价格的良性竞争，本档活动只能提供50盒的海参备货，先到先得，送完为止。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1897的朋友说啊，这一想到下半年这么多节假日，我就开始头疼了。这个礼物呢是肯定要买的，但是一定要选择一款高档又实在的产品。海参不错，营养又健康，关键是啊，今天的价格呢我特别中意。还有2655的朋友说，我爸呢常年给姥姥买海参吃，这不前2天逛商场的时候啊，就觉得这海参涨价了，今天听你们说辽宁高温养殖海参都热死了，看来是真的，那一定要囤点海参在家了。还有0031的朋友说啊，我儿子呢就喜欢吃这个海参白菜饺子，之前呢一直订的就是鲜芋仙的海参，听说现在国内海参很紧张，你们不会也要涨价了吧？ 这啊可真不好说，您知道的，这需求决定市场，良性的行业竞争就是杜绝价格战。鲜芋仙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啊，厂商净零售价格是1999元一盒，现在厂家补贴1300块钱一盒，每盒只要699元的裸价直购，这个价格别说是下半年秋参要涨价了，就是针对现在的市场价格也是很有优势的。所以啊，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 花699元订购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就送给您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加油来拨通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